一代江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 富哥你就踢过星岛和东星，东星就当时就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自己看过就好，个个都好波的，包括你啦，仲有黄达才啦，我最深印象啦。咁但系点解踢个成绩好似冇乜特别咁咧？ 真系啊！东星队波真系好得意嘅，因为其实成班人都唔系唔好嘅，但踢落去真系成绩真系好差嘅，真系个人真系唔错嘅，啲人佢真系，因为就算你揾仇志强落去，即系张耀国又落埋嚟，年青又有余益添，又成班咯。啲人才真係好叻，踢過東星㗎，一億仔，跟住阿滔都踢過啦。 哇，咁好人㗎喎！ 有袁滔啫，有李國強啦。 哇，咁好人㗎喎！ 有海仔都踢咗億， 影斌呢啲仲喺度。 哇，咁咪咁咪好。 影斌走咗啦，影斌 走咗啦，你走咗啦， 你不如我同你問隻星島啊，過隻星島啊， 嚟盧洪海啊， 有盧洪海啊， 咁好人 真係好人㗎，真係，但踢唔到成績喎，真係。但老細想攞冠軍咧，都好難啊！踢嚟踢去都係咁嘅。 但係未嚟嗰隊波，老細過緊海啊！聽到1-0、2-0就即刻再翻轉啦。邊個啊？ 唉，真係 東星咧，我都踢過。 教練又唔係唔好啊，仲 我都入過。 咁咪何應勳嚟做教練添？ 佢哋啲人咧 都係打唔好， 各自為戰啊！有陣時我覺得。 咁啊，好在我唔去啫， 即係唔齊心啊！ 但係會唔會係因為個即係老闆佢唔係太俾壓力你哋咧？ 佢又唔係冇壓力嘅喎，但踢親波之前又開會又剩啊！個個都喺度講住，好認真，開會認真。 台長，我覺得一隊波咧，越簡單就越好。 嗯， 你多人話事，多人講嘢咧， 嗰啲波太多人話出聲啊，真係好 一定有問題。好似我係一個球員，我聽你講定聽阿富哥講，同聽阿球講，聽阿輝哥講，係嘛？ 佢有啲又唔係球員喎，好慘喎，又唔係教練喎。 唔係，我聽講有啲入來有踢關係好有錢噶嘛，話揸架阿福羅就練波噶嘛。 東星喎， 係啊，嚇。 東星 係啊。冇啊！ 東星冇乜留， 冇啊，聽唔到 啊！嗯，東星嗰班球員都唔係有錢嗰班人嚟 嘅， 個個都冇車嘅喎，個個都冇車。 喂，嗱，你突然間講有車，咁嗰陣時球圈邊啲人揸車最威水啊？最相對而家叫串啦，咁邊啲人揸車去球場練波啊？ 張志代 咯，係 黎步中啊嗰啲咯。 阿香唔揸架揸電單車喎，又揸 揸電單車，身邊係 GTO 已經好好噶啦，已經係嘛？咁其他都冇乜邊個咯，後期咪 後期肥仔平都有架車嘅， 有 打波之前我話要整親腳添， 係啊，邊個啊？邊個優仔揸噶？ 優仔揸，唔標標住佢揸，真係 優仔揸噶個學牌啊！ 打波之前 就開波啊！諗住翻去升到會換衫，就升到會出邊嗰度撞咗，撞到個膝頭一個大窿，扎住又出場。 哎呀，真係犀利你！ 佢真係當 fit 嘅時候咧，你唔覺得咩事？真係唔覺得咩事？ 唔係可唔可以算係講叫認真咧？台長嗱，個嗰陣時啲球員嗱，即係阿英哥所講，扎住腳都出場，但係即係個表現又可以係 OK 咁樣。 又副哥都記得啦，係嘛？即係出一陣間比賽喎，佢撞咗翻去會，哇！一條大窿咁， 係 嘛？一膝頭嚟嘅喎，你成日要喐嘅喎。 我記得啊，好屎啊！佢俾阿劉冠清啊踩到呢度啊，成個窿啊，哇！啲血痕啤啤都啤出嚟啊！哇！佢一扎住又話踢啦，又出去，真係好犀利真我佢。嗰時黃志強真 係，唔係我諗係個氣氛問題，個氣氛問題， 有氣氛啊，有多人 氣氛啊，睇嘅多人睇啊， 多人睇咧真係。 同埋以前啲球員咧，即係 球員嗰個肯搏嘅， 輸得嘅即係 個鬥心好強， 係啊，鬥心好強。 咁呢個係一個 佢哋嘅理念係咩？出去就要表演，又要贏波，係嘛？ 又要討好啲球迷，又要討好老細，好多嘢要討好，所以一定係搏命， 一定係搏命啊！ 咁啊，富哥嗱，你即係身邊有阿富太度啦，咁啊， 富太啦， 富太我哋係，哇，好嘢，富太啊， 犀利啦， 做咗好多年㗎啦， 富太好多年啦， 咁咪點認識㗎？嚇， 我哋大家咧都係喺一個屋村嗰度長大嘅， 係邊個屋村啊？ 田灣村啊， 哦，田灣村 係，咁啊，大家都係街坊嚟嘅，咁咧就咁。我哋嗰個年代咧，即係同埋一齊玩嘅時候咧，都係有男仔有女仔噶啦。咁有啲男仔其中咧就係佢哋係踢波嘅，咁咧就識得麥天富嘅。咁佢傾下偈咧，好自然就會走埋一堆咧。 誒，有白花啦，梗係。 楞下咁咪識得咯，即係咁樣咯。 但係你嗰陣時候，如果作為女性睇唔睇波咧？ 我去睇波嘅，不過甚少球場係好少女性去睇波嘅，係嘅。 咩啊？有何容興之後好 多，係啦，就係、是、因為你之後就多咗啦。之前嗱，去花墟咧，真係好少嘅， 少嘅，比較少， 係咪好少啊？嗬，大球場都還可以。 咁啊，富太嗱，你記得啦，因為你係女性啦，你記唔記得當年有幾多個靚仔球星？ 哇，好多個，偉哥啦，黃文偉啦，興哥啦。 我唔算係嘛， 好多個㗎。想當年我即係我哋嗰陣時嗰個年代咧，其實女性睇波真係少嘅。但係因為識咗麥天富之後咧，咁好多時候都佢都會帶埋我一齊去睇下波啊咁樣成，所以都投入嘅，即係睇到，即係知道認識到邊啲係邊個叫咩名啊？陳紅平啊嗰啲咧，咁佢又同個阿麥天富一齊踢過中場啊，兩個踢外踢聯，唔知係咪華聯咩聯啊？係咪華聯？我唔記得咗係華聯隊，咁又係好有球味嘅，咁所以都中意睇嘅咁樣咯。 咁你港聯有冇踢港聯？ 有。 港聯、華聯， 多數港聯、華聯都係我哋都係多數都係 啫。因為你當年係代表個中華民國隊啊嘛，咁所以嗰陣時就分咗兩隊嘅。 香港隊啊，香港隊就冇份噶啦。 冇錯， 咁我本來都可以有份嘅。 咁啊，嗱嗰陣時就咁樣形容啦，球圈就好多緋聞嘅，即係影院有好多緋聞嘅。球圈咧就話啲有好多球員咧就好花 fit 嘅，就夜晚咧又話即係去 VVVV 啊咁。咁你識嗰班人，喂你冇呢啲顧忌嘅咩？即係呢啲嚟去識下富哥有冇啲咩秘聞啊？有冇啲即係 嚇？咁啊，時我哋好似冇去。 我哋好乖嘅喎，興哥，我哋嗰陣時。 我哋呢班人係好乖。 好， 我識到呢班人嘅 好 乖。 好乖嘅，個個都好規矩嘅。 嗰陣時唔識得我啫。 你哋嗰邊就爭啲。 我哋贏波踢完波咪最多。 係咯。 最多去東興樓 食飯啊！食飯啊！ 咁 我 哋 唔 係中意飲兩杯 啊嘛，係啊，咁樣我哋飲酒咧就可能會飲多少少，飲到買酒 嗰陣唔識翻嚟嘅， 咁都唔識翻嚟啊！ 嗰個係邊個啊？劉東華， 劉東， 佢都叫劉東華買酒， 有一晚喺東興樓啊，真係慘，個個醉曬，個個走曬，最深咧剩翻我一個喺度。嗰時張子代老豆啊，好多人喺度，佢哋一班老前輩 嗰個咧。 得翻我一個清醒嘅，仲要送完大坑，送灣仔，送張金海先係最辛苦。砰一錘，你話係咪啊？砰一錘，你話係咪啊？唉，真係嗰陣時嗰班老前輩，佢哋又錫我咧。咁你一定要去飲醉咗，你唔送佢，送佢翻屋企啊？係嘛？呢個一定噶啦，送七個人翻屋企，到自己翻去嗰時候。都就嚟天光 喂，嗱，你哋星島呢班人咧就叫做循規蹈矩，係咪？Ranger 流浪呢班咧，嗰陣時啲長髮披肩，又興 Beatles 嗰個年代。喂，你哋流浪嗰班人，你即係點樣攜法咧？嗰班僆仔 冇地擒槍口人啫， 擒槍口人 後門人啫，冇辦法啊！嗰陣時真係全部都係細路啊嘛，後生啊嘛， 後生就活潑， 又活潑啲，但係咧。 系， 都系跳下舞啊咁嘅嘢，冇乜嘢嘅。 系，都系冇乜嘢嘅。 话嗰阵时阿副组好在唔识得我哋嗰班人。 唔识， 唔系，我哋宿舍咧系最夜，你估系边个咧？你记唔记得？ 謝 國強， 謝氏牛， 謝公主， 謝公主，你哋改做謝公主，謝公主 最諗唔到嗰、那個係高過最夜花。 阿台長應該睇過佢啲波啦， 謝國強啊。 喂，你嗰陣時係咪規定所有球員都要喺宿舍瞓？ 都唔係嘅， 都唔係， 都唔係嘅， 即係啲大牌可以唔翻嚟瞓。 好正路啊！呢啲佢哋有權選擇啊嘛。 喂，嗱，你呢個問題好得意啊！譬如舉個例。球員本身冇乜紀律嘅，佢上到個場踢得很好，咁如果作為一個教練或者一個領隊點取捨咧？呢個問題 冇嘅，你教到貨咪得咯， 係 啊，即係好似不得你話頭先同我射個波入網得噶啦，你教到貨就得噶啦，係咪？即係做人好簡單嘅啫，即係有時好，有時要我好，有時你好啊。 但你會唔會話即係譬如嗰個人本身嘅個人表現太突出啦，其他球員會有少少即係？覺得唔高， 只要你何容興 冇嘅，踢波踢波唔好嘅，都係你好波都係希望你中好波嘅。大佬威噶嘛，先贏咗翻嚟。 喂，獎金又贏冇獎金， 係咯，有獎 係嘛？真係㗎，係 啊，你好波更加好波。 因為興嗰陣時，你啲獎金點計法嘅？ 我睇下踢咩球隊啦，即係有啲球隊係起碼一多一兩倍㗎啦， 一兩倍啊，係咪入波又計啦嚇？ 係有啲嘅嘢， 有啲指定俾你嘅咧，指定。 我哋流浪咧就全部嘅，20蚊一球， 即係你入咗波就要20， 係啦， 20蚊。 唔係話你要嘅，球隊都有㗎啦。 咁阿富哥嗱，就即係如果譬如話前鋒咁啊，入波有錢啊或者咩？咁中場你覺得係咪蝕底少少咧？即係話，如果一個球隊，即係個崗位入邊， 我都冇嘅。我哋踢嗰陣時咧，差唔多前隊都差唔多。 都冇諗呢啲嘢。 係，都冇諗到都話。冇 諗 呢啲嘢嘅，一定贏波嘅最開心㗎啦。要都冇都冇話自己顧自己嘅，個個都係都好齊心嘅，成班都。都冇話多少嘅，都冇得計嘅。我哋 出咗場真係冇計㗎啦，真係。台長，你話頭你好波，我希望你仲好波，即係有咁嘅心態咯。 即係都有， 大家都係要去贏波。 嗰種 teamwork， 嗰種精神喺嗰個年代已經。 妒忌即係妒忌又比較少啲。 少啲喎，嗰年代。 嗰個年代 係咯， 係啊， 唔多。但係我睇點解會覺得咧？就譬如東昇咧，佢最初阿周志強就踢南華啦，踢得好好啊嘛。咁大家對佢啊，佢過咗東昇嗰時，覺得都唔會差太，但係就。即係好抄樣，咁我睇翻啲波，其實仲未必一定佢嘅問題啫嘛。佢啲後衞好似即係覺得，你咁出名，好似俾你救下咯。即係咪有乜問題咧？ 乜做計都冇嘅，應該冇。 有 一啲知道啦。 我知道就有。 我話富仔，我嗰陣時好似收到喎。 我都知道。 東昇輸咗波啦，咁啊，仇強就同啲老細炸完，好似我都收過下喎。咁你要加操。加粗講係全部粗啊，係咪先？人哋就喺度走到只狗咁，佢就坐喺嗰張凳嗰度。有次我真係見到佢坐喺度。 我聽講有啲球員， 我通常我哋嗰班波咧，好似我哋東昇聯波咧，其實咧好少人跑圈嘅，即係跑個。其實我哋就出去咧，佢哋跑咗兩個沙圈先咧，先同佢哋一齊聯波嘅。我哋隻星佬都係咁噶，我哋。我哋歐紅嗰啲啦，成班啊，專跑去幾個圈先，即係同埋一齊跟大隊一齊跑嘅，即係就自己班球員睇下，落唔落力喺度咧？又係東昇啊，佢唔中意跑圈嘅。嗰陣時啊，何應勳教咧唔俾啲球，即係唔俾球員跑圈嘅，淨係猜波嘅啫，淨係得個猜波嘅啫。 嚇！即係。五年就梗係差波啦，五年就梗係差波啦，神操梗係跑圈啦。 神操跑圈， 我聽過就有人講過話，就嘢要加操啊。 冇啊，我聽講就有人話你咁高薪啊嘛，你踢埋佢啦。 有啲球員係咁講嘅， 有可能 有啲 親口同我講嘅，踢東昇嗰啲，你聽嘛，你嘅啦。即係自己可以踢咗佢，可以破壞咗佢，佢都有得 人去。 唔係咁講，咁你踢前幾年啦，邊個做教練嘅時候，曼聯咪特登踢到輸到超七彩嘅， 有啲咁 嘅，有啲咁嘅嘢噶嘛。 咁梗係有呢啲咁 嘅，咁有啲嘢。 因為點解我會聽到我根本係本身個球會的球員同我講嘅。 咁都唔出奇嘅，或者佢喺後面講咗啲嘢，你都冇人知 道。係係係， 同埋多人話事嘅球隊咧，亦都梗係有問題嘅。呢、這個有意見，嗰、那個有意見，不過傳到個老細嗰度又唔同嘅啦，係咪啊？梗有 嘅。所以我覺得你管間球隊，管隊球隊，你唔可以管間公司咁啊，係嘛？即係因為體育經濟另外一種文化嚟。阿富光，你嗰陣時打過啲咩？即係杯淘汰賽、杯賽，你個印象比較深刻啲。 深刻啲咧，嗰陣時都係只金金禧杯啊，嗰、那個即 係。如果就話 咩係金禧杯？ 金禧杯即係足球嘅歷史，即係好耐嘅咯。 金禧杯就當年足球總會成立呢、 這個金禧杯啊。 金禧啊，60年啊嘛，係咪？所以叫做金禧杯，咁後期好似咪演變咗叫總督杯， 燕仔杯啊， 燕仔杯嗰咗燕仔杯一個， 改咗總督杯， 總督杯就因為個獎金好豐富嘛，有煙有嗰個煙商贊助， 冇錯。 最早期金禧杯就一紀念足球總會成立60年啊嘛， 咁攞金禧杯亦都好威嘅啦， 好威嘅，即係以前我哋睇英國波就睇足總杯，係嘛，即係類似係。 喂，我記得當年他冇射十二碼喎，淘汰賽係嘛？即係佢踢完即係和波又再踢多場咁 樣， 重賽啫嘛，仲冇十二碼啊嘛。喂，富哥，你覺得踢十二碼即係淘汰，即係好啲啊，定踢多場啲咧？ 其實應該踢多場好啲嘅，我 老細好嘛， 可以收多場啊。 但我踢東方嗰時候啊，上半場啊。對流浪啊！對你嗰陣時可能唔知係咪流浪，然後傻佬咧，當我哋老細咧傾掂數，長波要打我。嗰陣時都邊個知咧？董華傑， 董華傑， 劉國泰， 係 幾個知咧？長波要打我，即係收多場，我可以收多場。原來喺慶州忙到傾掂數，上半場。一陣間贏個3-0， 咁後 面 追翻三球，追翻三球。 下半場咧，我哋仲要俾翻球佢上半場3-1。下半場一陣間逆仔啊，又整到球4-1，仲有幾分鐘。我望一望個大鐘，我都係暈咗。知道嗰幾個咧，哎呀，我傷啊，想行咗出去，個個行咗出去，幾個行咗出去。剩下我一個人在這裡他們簽了的跟傻佬簽了的要他們打多場我死8分鐘連輸3球4-4盧振軒就立刻在電台上說何容興8分鐘輸3球 難得啦，嗰幾十年之後講得翻出嚟嘛，嗰時講過呢啲嘢。 我受君之禄，擔君之憂，我冇計噶，我又唔係代咗錢，我唔係同我自己打假波啊，大佬。嚇、啊！佢話唔打唔即係唔打和就暈噶啦。佢目的都係打多場， 打多場 收多場場錢啫。你傻佬都係個目的都想係咁樣啫嘛。你明唔明啊？ 當時嘅球圈嘅氣氛就～即係整個社會氣氛啦，都係冇咩特別嘅娛樂，大部分啲人都中意睇波。 係啊，我哋嗰年代都係冇嘅。 係嘛？ 咁佢傻佬要都揾阿顏探長贊助經費噶嘛？ 哦，咁佢哋喺嗰邊又賭波，係嘛？ 即係贊助經費咁啊，所嗰場波就總之話。 我諗佢哋都唔係屬於賭波嘅，即係大家講掂數，大家收多啲錢咁。 啊！大家收多場。 係啊，即係 嗰時差唔多。好多人睇噶，好親啊，爆爆棚， 即係唔同依家話，喂4-1啦，4-4啦，咁會賭嗰只咯。 我記得嗰時即係啲 報紙佬咁寫嘅，今日場面冷清，只得3000多人入場，只得3000多人入場。但係今日嘅球圈，即係今日嘅踢波咧，今日場面虛冚，有3000多人， 3000人都揾唔到你嘅， 因為好難揾，有好難 揾幾次都揾唔到， 攞你命啊！ 醫生多過病人嘅， 即係攞你命。 咁啊，佢講咧就點解嗰陣時啲球賽咁多時打交嘅成日都？ 都是以前的比較 想贏啦，想贏 即係求勝心切啊！ 想贏波， 真係噶，你唔係咁輕易過啊！真係要講講下啲技術嘅，係 俾你過咁樣推一推過，一推過好冇面噶嘛！ 個個都要贏啊嘛，你知唔知啊？係咪？就算你贏我幾球都好啦，都係心都係好唔順噶嘛，你知唔知啊？冇話你贏五波啦。你贏我4-0、3-0，我都係你嚟，我都係要嚼你啦。 因為嗰陣時我印象最深啊，就成日都打交啦，打交跟住坐波監啦，坐波監跟住就即係唔知停賽成季喎，好多時都係咁樣。 當然我哋對佢精工未必佢趕得上，嗰個金像漢啊，6尺幾嗰個啊？ 哦，嗰個韓國球員，韓國球員， 我一推過去，佢一手就。高嘛佢個人係咪？一手到就揮高呢度咁樣打你就跌喺度，琴日真嘣打除，啲紅牌出場，就係對佢哋嘅字啊！ 唔止我見到有群友仲有， 會嘅 啊會 會㗎， 但係打完之後咧又多數都冇嘢嘅。 係啊，打完就 球場事球場了，你明唔明啊？球證吹雞完場， 冇嘢啊！山場都。喂，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係咁，我哋踢，因為踢緊波嘅時候咧， 係啊，都係職業嘛，代理主。 咪正所謂球場英雄地， 係 個個都要啊！你講啦，你講 輸得英雄，個個都輸得嘅。 到依家都係啦，你踢小型球都係英雄地啦。 誒，咁啊，講起小型球咧，就係點解你嗰陣時啲技術咧咁好咧？嗱，我最即係點解而家我唔睇波咧？就係因為嗰陣時就算輸贏都好咧，好有娛樂性啊。譬如話你即係見咗真係有一個扭幾個噶嘛，咁你哋嗰陣時啲波底點練翻翻嚟嘅？ 點樣練翻嚟嘅咧？ 練波底， 我就覺得以前嗰啲真係講天分喎， 係 真係你話你練點樣練都係佢教翻你嘅喎，嗰啲好波人喎，我真係唔明白佢點解咁好波，因為我練啲靚仔出嚟噶嘛，去姚師傅嗰啲咁，你走就得噶啦。你識射門就得噶啦，真係俾到你啊嘛！ 你講下姚卓賢， 係啊，姚卓賢啊，佢踢波就係咁啊！你走我好位就得噶啦。 其實師傅嗰啲波咧，亦都係小型球波嚟嘅，小型球底嘅。 係啊， 質下質下。 咩以前啲人咧？ 你講台長，你講小型球嗰啲真係好波好波好波，真係我覺得佢。 嗱幾個好出名啦， 可惜有啲真係踢唔起。 係嗱，阿姚師傅唔使講添啦，嗱胡國雄嗰啲啦，個身形咁樣左。左插花右插花，正所謂嗱，富仔呢啲富哥呢啲以前就 成條蛇仔咁， 即係田灣村有個大球場嘅田灣村嘅大球場啦。咁即係你班人踢波都踢得唔錯。喂，你嗰班人就有邊幾個出醒踢波嘅？ 同我係踢過啲話梁少華啦，梁少華同 梁少華都好波啊，佢都咁啊， 同我一齊上山啦！佢 一齊上山上 南華會 啊！咁啊，即係啲球味踢小型球出身嗰啲人咧，個球味好似即係特別濃厚啲喎，會唔會咧？阿球哥， 我睇即係有啲咧好奇怪啊！佢着啲白鞋咧，真係好多喎，好波到不得了啊！ 係 左踢右踢，架車前到後。但你一著起對波咧， 唔識就唔識 踢，真係好奇怪，真係有幾個都好好波噶，真係。 嗱，我亦都聽阿興哥以前講過啦。嗱，以前皮球，真係皮嘅啲波，好鬼硬噶。 誒，蝕聲啊！ 我哋啊，一講啲扯帶添， 我扯頭啊，嗰次扯頭啊， 扯帶嘅。 我一定嘅話， 啊，好容易。 點解頭都損啊？ 係啊，損噶。 嗰啲即係嗰啲波咧，扯線， 係啦， 咁啊穿個波膽入去， 扯啲牛皮線嘅，牛皮線一落雨一濕啊，你斬角球你冇咁上下力，你都冇斬出嚟啊！ 大佬你唔好諗下，我又冇手敏，又冇性，啊，查到雪又黐埋啲沙石。啊！呢一 檔 你話嗰隻手 係 乜嘢情形？ 我覺得好奇怪，佢哋冇手套。 試過呢啲招嘅， 一個印，一個印嗰啲血印咁啊。 係啊，勞工手套當波襪啊嘛。勞工手套當球袜啊嘛。 球袜係啊，啱啊啱。 係依家啲龍門幸福啊！ 係咯， 真係 冇錯。咁你嗰陣時訂，我亦都聽過啲前輩講係訂波撥嘅喎。 哦，訂做， 訂做，訂做， 矮仔諗啊， 矮仔諗啊， 有出名，灣仔都有一間， 好靚嘅， 有咩？ 有一間， 我都要做喎， 跟住新記啊， 矮仔諗係 新記咯， 新記 啊，仲都好多，大頭仔做親都幾對㗎，啊，阿胡國雄啊， 因為佢唔係矮仔諗啲，佢唔識踢， 係我好奇怪㗎，你真 係，矮仔諗鞋真係好靚啊， 我哋我都著過，我著咗兩對， 我唔著得， 我著咗兩對，不過咧一舊咗咧嗰啲釘啊。即係會慘腳嘅，即係走曬出嚟， 到腳眼啊，成日打腳眼嘅，到腳眼。 喂，但係仲話好串添嘅喎，即係唔出名唔同你做嘅， 你唔識人啊，你 唔熟佢， 但係唔同你做啊。 但係你一路著，佢一路同你著鞋，你一路要同佢傾偈，啊，斟杯酒俾佢飲咧，就快啲啦。 佢先考慮同你做， 係咯，考慮同你做， 係咯， 係。即係而家啲球員幸福啦，係嘛？ 嗰時我哋最叻嘅係邊個？文炳啊，炳教身啊，成日擦佢鞋，買啤酒俾佢飲，咪同佢做鞋咯。 喂，立華會又唔同喎，佢鬧一個佢落嚟鬧，會收，幫同我哋收啲鞋匠去整嘅喎。係啊，佢對南湖係最好嘅。 佢啲皮刀咧，即係話皮刀皮刀啦，佢係軟熟啲嘅，個面係靚啲嘅。 唔係佢只，唔係著嗰只鞋啫。 即係你咁 踢個波都有力啲㗎。 啲力係 好啲嘅。 我上過去做鞋嗰度啦。 胡文虎嗰度側邊啊嘛。 係 啊， 胡 文虎嗰度。 咁做即係嗰陣時，除咗佢之外，你即係自己去買啲波盤 都係買㗎啦。 都話灣仔有間新嘅，但係嗰啲冇咁好。 都是買到的，以前那些都是。 後來到遲一兩年就一跌出來 了。一跌出來之後就個個嘴一跌了。 那些都是那些。有廣告啊，有成啊，又有名人。即係外國嗰啲球星， 嗰時票馬就開始冇乜後啦。 咁就去個趨勢就去咗嗰邊。 唔係落雨咧，即係人哋啲鞋好啲嘅，因為佢起碼唔使黐泥啊嘛，起碼。係。 嗱嗰時又釘鞋嘅喎，可以係嘛？ 嗰啲唔係釘鞋嚟嘅， 即係擰落去， 擰落去， 擰落去嘅。 我唔著嗰啲，我唔識踢。 梯粒啊，叫 梯粒， 梯粒嘅。 唔著嗰啲，我唔識踢嘅啦。因為你搲實嘅地。我哋打龍門要搲實嘅地下，你先係硬到起㗎。唔係你著其他啲鞋咧，會跣，會跣腳。 啊！我記得以前除咗做波 boot 之外，仲有波衫嘅。 波衫唔知。 啊！做波衫都有啲做得好出名嘅喎。你哋唔使啦，即係有啲球員幫你哋。 我哋都唔知啊。 好啦，我哋後期有 Adi 啦，已經有啲 sponsor 賣運動衫、波衫乜嘢都有嘅。 你嗰個年代，你又唔係踢？踢龍門出身，踢前鋒又執咗你踢打龍門，咁阿富仔，你有冇人哋好似即係執錯咗你嘅咧？執錯你位啊？ 冇 有，即係你一胎 阿副組執錯咗佢。 執錯咗， 即係你一開一入又球隊又踢中場嘅。 唔係，初頭咧我踢預備組，踢中場啊。收尾咧無端端咧就嗌我踢左翼，係踢一踢咗場。咁咧，我自己都唔知啊！一去到我哋踢預備組，佢話早啲翻去跟醫生度睇睇下有冇得踢咁啊！ 睇下有冇踢。 我睇一睇落去，踢預備組唔知有冇得踢嗰陣時，好多人咁啊，個個都唔錯嘅。咁啊，嗰場波對星島嘅又係對星島。咁咧，我翻到去慘咯，我預備組都冇得踢啊，冇名嘅。收尾個管理啊，啊嗰個 長哥， 阿長哥啊！喂，你唔好走住啊！你踢下一場啊， 即係踢甲組啊！ 佢波鞋帶都驚，喺度震啊！度 第一場踢甲組就 踢左翼， 就踢就對星島， 對星島 係 我對著李耀光啊，佢對李耀光 啊。對前一班， 係 唔係我踢嗰？ 唔係佢踢嗰隊。 唔係佢踢嗰隊。 我踢啦， 我都話職業，我同佢係第一年簽就喺星島咁啊。 係。 佢都係第一年職業㗎。嚇 嚇！ 你明唔明啊？嗰時佢踢籃球會啊嘛。 踢籃球會。嚇、嗯！咁啊，喂，阿球哥你就。第一場，你預備組就踢呢、這個。 第一場啊，經典咯。 係。 我冇踢過預備組嘅大佬。 我都冇踢過預備組添。 第一場就大球場啊。 嚇！ 爭特別銀牌啊，對籃球會啊，大佬。輸咗1-0，最後20分鐘到啦。 嚇！ 先至換我出去。 嚇！ 嚇！ 即係係啊，後備上場嘅。後備出場嘅。 嗰陣時踢邊度 啊？ 嗰陣時踢邊度？ 流浪。你喺後，你喺預備組啫嘛。 嗯。 啊！我射不大，你突然間嘛，阿球你出場咁喎。大佬邊有踢過甲組啫？嗰陣時啫，20,000+人啊，成個大球場啊，大佬幾驚我哋跌翻跑埋地啊嘛，冇人睇噶嘛。 腳都震埋啊，大佬。 肯定震啊！心都震埋啊！好在嗰場好運啊。係。一出場冇幾耐，得個角球，咁我開啦，係咪？斬出嚟。啊！大水牛好嘢喎，砰！1-1，仲有10分鐘到啦。咁就我有一個波一交俾耶穌。嗰個嘢醒喎啊！我要跟住耶穌走噶嘛，嗰陣時阿高高話頭走得行啊，啲跟住走啊，跟住上。咁耶穌帶入去一俾大禁區側邊啊，國球位高啊，我啱啱到腳，砰！一隻2-1。哇！心都震埋，係，手到2-1完場，嗰日係贏埋。 啊哈！喂，從此就奠定你甲組生涯嘅咯喎。 咁啊，開始啊，嗰陣時，開始咗啊。 嗰場真係難忘嘅咯，真係可以咁講。 可以咁講啊！ 嚇，奠定甲組生涯咁嘅甲組仔啦。 啲細路走得下啦。 咁啊，事實上係啊嘛，佢又有速度，技術又 OK 啦，係咪先？已經咩嘅，冇理由冇人大球會賞識佢。 咁嗱，你諗下啦，嗱，頭獎嗱，你諗下，即係嗱，你啊識影，即係啲月餅組， 係啊，預備組係預備組球 嘅。咁啊，預備組都冇咩點，冇踢過， 冇踢過。 咁一出就大波，咁所以即係你話嗰陣時，嗰陣時14隊甲組，十零組 應該係 14隊， 11-12隊啦， 十四隊， 未有14隊嘅， 未有14隊。咁12隊球隊裏邊咧，你啊踢足5個球隊。5隊嚇，流浪， 荃灣， 東星， 元朗，最後翻東方啊， 最後翻東方， 都係自己有嘅，東方 五隊波，即係踢咗一半嘅。 咁以前踢波，我興哥話頭，你都冇咩球運㗎啦，周圍行下啦，見識下啦，咁邊度有朋友佢咪去周邊去踢咯，係咪冇乜所謂嗰陣時？ 即係嗰班老友喺嗰度就 即係我唔同嗰啲前輩啊嘛，咁犀利，即係 嗰啲勁。 我要踢阿台長嗰隊波，我唔踢阿輝哥嗰隊，冇啲把握噶嘛，我哋 冇得揀， 冇得你 啊，有得踢就 即係你自己有啊，格西哥你 啊， 咁咪跟埋過去咯。你睇東升嗰年就阿張志威揾我啫嘛。同埋有年上籃球會又係鄧大全介紹，介紹俾周志強，周志強話：温耀球咩人嚟噶？咁你即係唔使諗啦。 咁啊，嗰啲即係最 juicy 嗰啲，我哋留翻即係遲啲揾阿興哥嚇講俾我哋聽啦。 係啊係啊， 唔係，不過真係有啲嘢咧，我哋就暫時都未可以喺個熒幕面前話俾大家聽。我就熄麥，我就問你啊。咁啊，今日差唔多啦嚇，好耐啦嚇。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